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缅甸筹委会主席丁屯12月3号发表了谈话。谈话指出，金正日阁下是一位伟大领导人和人民的慈父，他一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，还为建设一个实现自主、和平与友谊理念的新世界而进行了精力充沛的对外活动，他永远活在进步人民的心中。